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会翻船，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3-4遍，偏偏隔壁桌的女生个个没入线，忍不住分身偷偷看一眼，你等不等就翻脸，我还是爱你的， 怎么样，这首歌曲够霸气吧？来自张宇的这首《大女人》，这样的气势就是汽车音乐会的气势，这样的声音呢足够振奋哈、这样的声音很带感很带劲儿。好了，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你已经进入到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好了，北京时间9点04分52秒，我每次好准的时间哦，连秒数都是这么准，9点04分52秒，问候每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 正在哪里收听，方便的话呢，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发一下位置哈。正在以什么样的状态收听，趴着听坐着听躺着听，是固定的听还是移动着听，还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来收听，心情不太好，哎，这个到年底了哈，这个年终总结还没做完，哎呀，心情超级好，今天天儿不是云开雾散了吗，听说要发奖金，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年底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心情吧，有失落的，怎么今年这个任务没完成啊，还有兴奋的啊，这个老板说了要给我们这个加薪啊，提前完成任务奖金啊，这个好了，不管怎么说，到一年的这个年终的时候呢，大家的心情都是五花八门的哈，五味杂陈的哈，也在忙碌着做着今年的总结，同时也在展望着即将到来的2022年。在2022年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你有什么计划呢？有没有这样的计划？继续来听汽车音乐会。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连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甜，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林俊杰，自从出道以来佳作不断，这首《江南》正是一首走过时代和时空错乱的特殊的情歌，收录在2004年专辑《第二天王》当中。开场的风沙走石，并非是江南特属的，而在编曲当中特别加入洞箫乐器，透露出些许神秘的气息。而歌曲表达了由古至今，就是由古至今的那种亘古不变的爱情观，让在21世纪的我们重新感受一下永远不变的爱情的魔力吧。真的是，本来是飞石，这个飞沙走石怎么会是江南的这个感觉呢？就是从沙漠一路走到了江南去追寻自己爱的人，穿越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好了，北京时间9:11:16，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聆听的好朋友，别忘了下载蜻蜓 FM，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好了，聊天室当中已经有很多好朋友都来了，现在点赞也已经是一看这么多数就知道不羁肯定在。燕林抢到沙发稳稳坐着，白纸半张，还有只好空白，雪孩子，生如小花，5755，好先生，1840，还有晨曦，不用说了，都是老朋友，还有字母妹妹，还有没有新朋友？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到年末了，到哪儿去玩呢？不用远足，在北京就可以满足你挑剔的眼睛，就可以满足你还值得一去的博物院。是不是一提到博物院，首先就会想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没错，这里每一件文物都藏着一段故事，边走边看，不知不觉之间，你会落入无边的历史长河。每一件文物都有灵魂，都有情绪，都有故事。看明清文物最好的去处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了。1925年建馆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北京故宫的紫禁城内，藏品的数量达到180万件，占地面积呢是72万平方米，珍贵的文物占比是全国第一，也是国家的5A级景区，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最迷人的地方莫过于它是一座古代的皇宫，都知道这古代的皇宫，又是一座现代的博物馆。那故宫的文物呢，不仅数量很多，种类很多，保护的呢也非常的完好，藏品呢主要来源于明清两代宫中最珍贵的旧藏，但是后来呢经过不断的丰富，已经涵盖了几乎整段中国古代文明史和文物的所有的门类。不过去故宫除了看文物之外呢，更多的还是看看建筑啊，看看氛围啊，来品读一下历史。毕竟这里曾经是一座见证了24位皇帝，很多人心目当中隐秘而又遥远，而又遥远的皇宫啊。众所周知，故宫的一年四季仿佛常年都在社交软件的热搜榜上，无论是春天看花呀，夏天闻风，还是秋天赏夜，亦或是冬天看雪，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推荐您有时间一定要亲自去游览一番。还记得我们特别小的时候，那会儿也就刚上幼儿园吧，幼儿园也就是3岁，然后爸妈就带去了，然后就觉得怎么这么长走不完，然后爸妈特别兴奋的说，哎，你看这是什么，你是在什么。那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来讲呢，历史不是特别的了解，当时给讲的时候就觉得你们在说什么啊然后你看那个东西多好，然后大人特别的兴奋，然后小朋友的脸眼睛就放着那种无知的光，你们在说什么可能年龄还得要再大一点，太小的小朋友还得用更加充满童趣的那种办法，或者是故事童话呀，或者是这种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书，对对对，给他们先讲一讲，然后再带他们去实地再去看一看，怎么也得大一点。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一起来分享这首歌，不用过多介绍，一定能够引起很多人的青春美好回忆吧。看过流星花园吗？哦，听过这首流星雨吗？知道 F4 吗？F4 青春靓丽的组合，哇，一出道就红遍大街小巷，浪漫清新的曲风至今仍然留在我们的美好的青春记忆当中吧。 F4 流星雨。 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我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抱着你难过，

边，总是在久远，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是啊，到年底的时候大家各种各样的情绪，有的人呢是那种特别不舍的情绪，因为2021年又即将成为过去，是不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有很多的收获，但都将成为过去，成为过往，有点不舍。再过一个月，2月1号大年初一又将迎来春节，恐怕很多人又是浓浓的思乡情结，归心似箭，想回家去看看家人们都还好吗？ 所以在年底的时候，我们的汽车音乐会都是这些歌曲，会让你的感情不断的迸发出来，怀旧的、思乡的、爱恋的等等等等，都在音乐当中一一铺展开来。好了，关于爱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孙楠的《对你说爱》，也是孙楠很少尝试的一种快节奏的、律动感十足的放克风格的作品。在灵动的电子乐和弦乐碰撞出激昂而明亮的节拍之下，依然保持最细微的情感处理，展现了良好的乐感，唱出了夏日般炙热而又直接的爱。后半段加入说唱，更增加了潮流感、时尚感，过而不忘。对你说爱，有请孙楠。 你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带我畅游梦境。你的呼吸总能给我安宁，我要倾听。你的笑容就快要融化我，你的眼神煽风点火，你的一切都能让我着魔。相信时间会证明我的誓言经得起考验，风雨别去问，有我在，一直在你身边。陪你翻过这旧伤的山脉，对你说，对你说，对你说爱，为你把一个变成光告白。 Every day every night 深爱，这是孙楠为好友朱时茂的电影现场的主题曲。演绎过程当中，你刚才听到的很明显哈，收起了最擅长的高音，撕掉了对抒情歌曲的标签化的定义，尝试这种律动感十足的 funk 风格，能接受吗？对你深爱，孙楠。好了，稍作休息，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前五名歌曲了，如此精彩。怎么能少了你？ 从现在直到未来，我的爱不会更改。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五位，刘瑞琦，普通一下。 你想法就普通一下，没道理也普通一下。 第四位，孙燕姿，Hey Jude。第三名，零点乐队，相信自己。第二名，李宗盛，凡人歌。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第一名，王菲，矜持。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巨大的玻璃炉，看着那车水马龙，需要红灯来暂时放空，不如放轻松，享受当下每刻最温柔的包容。 没想法就扑通一下，没道理也扑通一下，在热闹里扑通一下，溅起全世界的水花。就又会有落空的念头，想要找个枕头看完半场最精彩的秀，别让美好在左右，却没有人全下按钮，不如放轻松，享受当下每刻最温柔的包容。 没想法就扑通一下，没道理也扑通一下，在热闹里扑通一下，溅起全世界的水花。 时光匆匆向前，从来没有停下他的脚步。幸运的是 Lucky， 在忙碌的世界当中还能拨动音乐时针，用旋律唤起本真，找回到最初的希望与美好。新锐音乐人刘瑞琦改编翻唱2020年越南的一首动感的音乐，在时间的长河当中也打捞经典之声了。普通一下，挖掘隐藏在歌曲当中的回忆，用全新的视角为旋律带来了全新的意义啊，也让你回归初心，共鸣治愈着每一颗浮躁的心，洋溢着浓浓的温馨的感觉。在年底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感觉哈，也让我们来思考一下，2021年过去了，我们收获了什么？我们曾经在年初的时候信誓旦旦的那些计划、那些愿望、那些美好的梦想，实现了吗？实现了多少呢？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偏离了轨道，每天都是忙碌而浮躁？是回归到自己的初心了吗？想想自己最初的梦想到底又是什么？年终总结的时候把我刚刚话好好写进去哈，然后在这个年终总结交上去的时候，人家给你打分一定会打高分的。对啊，上周第七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五位，刘瑞琦的普通一下。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斌。刚刚跟着这首歌曲呢，也是又跳了一下，什么刚才什么声音呀？对，跟着他一起也跳了一下哈。我觉得有时候适时的给自己的生活当中呢，也有这样的心意哈。一首特别棒的曲子，然后呢，穿上自己很久没有穿的这个紧身裤、小短裙、靴子，然后对着镜子就好好的找回一下自己的那种自信的感觉。自信，刚才就是对着镜子自己又重新自信了一把哈。好了，闲话少说，继续攀升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Music top list number 4.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Hey Jude.Anytime you feel the pain, hey Beatles 乐队创作的很多歌曲都被乐迷奉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呢。这首 Hey Jude 作为 Beatles 的代表作品，已经推出就在全球范围内刮起了一股音乐旋风，先后也拿下了英国、美国、荷兰等等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成为英国知名度最高的歌曲之一。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重新翻唱的版本，源自于她的专辑 Star 自选集当中，也为原曲增添了几分率性和自由。上周第九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了第四位，孙燕姿翻唱的这首非常经典的英文作品 Beatles 的 Hey Jude。 好了，继续攀升了前三甲歌曲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3， 一首励志歌，相信自己，源自于零点乐队2002年专辑没有什么不可以当中，除了延续了他们以往的摇滚风格，更加入小提琴的激昂演奏，旋律层层递进，整齐的韵脚，鼓舞人心的歌词，鼓励大家在人生道路上相信自己，勇敢拼搏。2021即将成为过去，展望2022，我们继续加油，在路上。汽车音乐会为你加油，为你鼓劲儿，2022年继续相伴。季军歌曲。 多少次挥汗如雨，伤痛曾填满记忆，只因为始终相信，去拼搏才能胜利。总是在鼓舞自己，要成功就得努力，热血在赛场沸腾，巨人在东方升起。多少次挥汗如雨，伤痛曾填满记忆，只因为始终相信，去拼搏才能胜利。总是在鼓舞自己，要成功就得努力，热血在赛场沸腾，巨人在东方升起。 信自己，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哇，好音乐真的是一首接一首，亚军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2。 李宗盛不愧是真正的音乐人，无论是感性深沁其中的歌曲，还是卓见潇洒横溢的音乐评论，无论是艺术家型的作词作曲，还是企业家型的统筹企划，都是难得的全才高手。凡人歌歌词平实，但是却凸显了生活当中蕴含的真实和质朴，演唱风格也是如此潇洒，表面不羁却暗含了音乐的节拍。凡人歌，李宗盛。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这句话真的不为过哈，是不是？关于李宗盛的歌曲太多太多太多，当爱已成往事啊，还有凡人歌呀，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对呀、啊，我是真的爱你啊等等，包括李宗盛以前给别人写的歌自己也拿回来重新唱，哇，每个人心中一定都有一首李宗盛的。好了，亚军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过来，亚军歌曲李宗盛凡人歌，那么冠军歌曲又是哪一首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年少成名，佳作频出的王菲，独特的音乐风格影响了当今流行乐坛很多的音乐人。这首《矜持》是她非常欣赏的作品。王菲的声音呢，并没有在任何修饰的情况之下传入耳边，极为贴切地为歌曲营造了深夜遐想的境界。同时呢，也把王菲声音的魅力表现得层次很丰富，变化而又多样。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抱我在你的怀。我是爱你的，我爱 听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你是爱我的，你爱我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 上周第六名的歌曲，本周登上冠军的宝座，王菲的矜持。好了，刚刚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五名歌曲，最后就再来重温一下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到第一位的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五位，刘瑞琦，普通一下。 一想法就普通一下，没道理也普通一下。 第四位，孙燕姿，Hey Jude。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第三名，零点乐队，相信自己。第二名，李宗盛，凡人歌。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第一名，王菲，矜持。 我是爱你的，我爱你到底。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 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斌与你每个路口见。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春来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歌手 Timberland 前携手 One Republic 推出了这首 Apologize， 不紧不慢的男声唱出了那种淡蓝色的忧伤，感叹着爱人离去时过境迁的情感。编曲方面的设计呢是这样的，呈现出了欧美音乐出色的节奏控，搭配着魔幻别致的混音效果和人声充分的混合在了一起 ，remix 在一起，让原本悲伤的爱情故事也增添了几分轻松的情绪，营造出了唯美的音乐世界。不紧不慢，哒哒哒哒哒哒，就这样的节奏哈。好了，北京时间10:04:38，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你是谁？好了，先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周五来关注电动汽车，你知道电动汽车的充电小技巧吗？好了，先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小七任贤齐，春天花会开。啊，过完了这个月，再过完下个月，过完这个月先迎新年哈，迎完新年之后再过一个月就迎来春节了。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 汽车音乐会， 无需彷徨， 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呆。 慢慢期待，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奔向我的爱。春天花会开，鸟儿心跳依然会开，鸟儿明年一样会回来，只有我等到双臂满白， 你快回来，你赶快回来，我要你回来，你赶快回来。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2，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周五，来关注电动汽车，或者说是新能源车哈。新能源车的充电技巧您知道吗？第一，要关注充电速度的计算。充电速度呢是充电电压乘以充电电流的结果，充电电压一般是220伏，常规充电呢是16A， 充电桩直流充电在150到400A 之间，所以一般充电电流越大，充电的速度越快，要把握充电时间，避免因为充电时间过长而导致意外的情况。第二，就是要这个充电量控制好，三元锂电池容量在20%到90%之间，可以使电池使用寿命最大化。建议车友们尽量不要把电池彻底用完之后呢，再去给爱车充电，也不要把电池充得太满哈，一定要保证在20%，不能低于20%，然后也不要高于90%。第三呢，就是充电桩的选择。目前国内所有的充电桩和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接口、控制逻辑和通信协议是参照统一标准设计的，因此绝大多数的公共充电桩是可通用的，但是不建议使用几十米的电线给车充电，因为安全系数比较低了啊。第四呢，就是充电器摆放可是有讲究的哦，在给车充电的时候，尽量将插座放置在空旷阴凉的地方，让电线电缆与插座直接接连，同时呢，电缆线要避免在阳光下暴晒，充电器呢也要放置在稳定通风的地方。第五，就是电池的注意事项了。刚才说过了，烈日下暴晒呢会使电源箱和电池的温度急剧上升，会加速车内线路老化损坏，因此呢夏季暴晒的时候最好不要充电，同时呢用完之后立马充电哈，充电的效率呢也会大打折扣。正确做法是等电池稍微冷却之后再充电，刚刚充完电不要马上暴晒。好了，以上的注意事项您都拿笔拿纸记好了吗？那今天为新能源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 Johnny 的这一首 Bad News，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Long nights are getting longer, can bear me these things I hit it, it's only getting stronger.I try but I can't fake it, you change my mind but not my heart, that's why it's complicated, and I'm trying to let you know that that I'm trying, trying, trying to let you go. Cause I'm bad, bad news. Yes, I'm no good for you. And I thought I could be the one, but I'm not fooling anyone. I'm bad, bad news. It's a sad, sad truth. And I thought I knew how to love, but baby, I was born to run. I'm bad, bad, bad. Hurt worse than weapons. I pushed them down, they tear me up. I didn't wanna let them out. Cause your eyes are filled with questions, but all my answers lead to tears. Too late to say I'm sorry now. I'm trying, trying, trying to let you know that I'm trying, trying, trying to let you go. Cause I'm bad, bad news. Yes, I'm no good for you. And I thought I could be the one, but I'm not fooling anyone. I'm bad, bad news. It's the sad, sad truth. And I thought I knew how to love, but baby, I was born to run. I'm trying, trying to let you go. Cause I'm bad, bad news. Yes, I'm no good for you. And I thought I could be the one, but I'm not fooling anyone. I'm bad, bad news. It's the sad, sad truth. And I thought I knew how to love, but baby, I was born to run. I'm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小女孩望着梦想的天空，我也曾犹豫不决。 人生中点点滴滴浮现在脑海，那些曾经一起敲歌打游戏的兄弟，你们如今在哪里？是否也和我一样，在梦想的天空迷茫多少个日日夜夜， 望着梦想的天空，想象着梦想成真那一刻、yeah, 也许那是属于我的天空，我的天空、哦、 是天空告诉我梦想如此脆弱，是天空告诉我对待梦想要执着，没地方可以躲，再艰难也 眼中点点滴滴已浮现在脑海，那些曾经一起翘课打游戏的兄弟，你们如今在哪里？是否也和我一样，在梦想的天空迷茫多少个日日夜夜， 望着梦想的天空，想象着梦想成真那一刻。也许那是属于我的天空，我的天空、哦、是天空告诉我梦想如此脆弱，是天空告诉我对待梦想要执着，没地方可以躲，再艰难也要过，停止眼泪的闪烁，我的未来我掌握，是天空告诉我与众不同，是天空告诉我不如把心都放空，昨天灿烂失落是明显的等候，不要害怕失败后，是天空告诉我梦想如此脆弱，是天空告诉我对待梦想要执着，没地方可以躲，再艰难也要过，闪烁我的未来我掌握，是天空告诉我一定与众不同，是天空告诉我不如把心都放空，昨天灿烂失落是明显的等候，不要害怕失败后，因为我就是天空。 2020年一档综艺节目，我们认识了郑智化，继青春萌动的微微女孩傅如乔，她的新作《天空》当中与蓝心宇首次合作，用轻快的律动、积极向上的歌词，也展现着女孩子的成长之路。好了，继续来分享 Legos 小鬼王琳凯唱作的这首《Good Night》，由他本人和制作人韩星洲合力完成。复古的钢琴下和时下流行的 future 元素相结合，配以生动的副歌，还有诙谐风趣的说唱，延续了一贯的 hip hop 风格。好了，有请 Legos 小鬼王琳凯带来这首 Good Night。 Yo，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就算了吧，让我们共享时间，把烦心事都先留给明天。 Oh baby， 千万我们都忘记过去，把记忆点都加湿过滤，酒杯又再次举起，因为谁的笑声，感情很理所当然，不在乎谁造成。我从来都不会介意你说的规划，你说不想伤害，其实没那么伟大。但我总是被这些问题给缠住，慢慢的想要克服它变成一种难度。感谢你照顾，从不在意我的难处，琐事加速升温，达到可燃度。那天我醉了，并不是因为酒有多烈，享受着距离，不知如何发泄。 Baby listen， 你感受到我卑微呼吸，你累了，身体你根本懒得搭理。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安静的睡着。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微笑。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扬起了嘴角。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感觉都美好。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一切都变得那么快，转眼之间停留在原地，隐隐作痛的年复一年。而你我不再联系，有些话即使难以言语的那么说不出就吞下吧。到现在该迁就他，熟悉的气味在房间里弥漫。你知道多少个夜晚，我甚至不能习惯，像是烟嘴上残留的口红印，在熟悉的体温也曾在我手里的手里。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觉。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微笑。

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我是汽车音乐会，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北京实验学校三河校区在旁，三甲医院为伴，临京直线2公里，央企现房港中旅海泉湾，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9号。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Put your hands up. 带感很有节奏歌，来自 Rihanna 的这首 Pump That Replay。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生如小话已经告诉大家了哈，听汽车音乐会一定要完整收听，完整收听是一种美德。好了，接下来闲话少说，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来自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1989年，这首歌曲横空出世，歌曲呢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凭借张洪亮成熟而宽厚的嗓音、沧桑细腻的情感演绎，还有很具才华的歌词创作，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当年的十大中文歌曲的金曲奖哈、也是凭借这首歌呢，张洪亮获得了很多奖项，拿奖拿到手软呢、接下来就闲话少说，赶快来听，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 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a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电话还没拨，已经口渴，为你熬的夜都冷了，数的羊都跑了，一个两个，嘲笑我，笑我耳朵是灵的，笑我放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路人穿街过河，好景只有片刻，森林都毁掉，落风吹走云朵，你留给我的迷离扑朔，岁月风干我的执着，我还是把回忆紧握，太多都散落，散落太多，好难过，难过是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走得好慢，任由我独自在假寐与现实之间两难。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你看。项目无聊伴着生活，空荡荡的自我莫名的焦灼，世界孤立我，任它奚落，我只保持我的沉默，明白什么才是好的，坏的都散了，散了太多无关的，散了后我醒了，醒了，醒了，醒了。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就在对岸，走得好慢，只因我独自在假寐与现实之间两难。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你看。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走得好慢，任由我独自在假寐与现实之间两难。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你看。浪漫无处消磨，无聊伴着生活，空荡荡的自我莫名的焦灼，世界孤立我，任它奚落，我只保持我的沉默，明白什么才是好的，坏的都散落，散了太多无关的， 散了后我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一首还是挺走心的作品哈，来自摩登兄弟，这首《走马》。这是陈粒首张专辑收录的原创作品，一首表达失恋女孩走出单相思心情变化的作品，曲风自成一派，清新的旋律也让故事变得没那么忧伤了。而摩登兄弟翻唱的走马，在原曲的基础之上再一次碰撞出了音乐的感动，用独到的男生的视角来重新挖掘歌曲的演唱角度，还有略带那种落寞的情绪，通过歌曲的重新编曲加入自己独特的理解。好了，汽车音乐会又到收工歌的时间了，今天收工歌转换情绪，来一首缓缓的歌，来自Twice 这首 I Can't Stop Me， 无法控制我自己。不过要收工啦，总比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了。和你相见下周一九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周末愉快，下周一再见。 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以下是广告时间。 2021年底，北广购物双十二来了，全场商品88折，实惠的商品，优惠的价格，尽在12月1号至12月12号，来北广购物订购吧！全场商品88折，同时任意订购2件以上商品，更享受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惊喜哦！北广购物双十二，超多福利等你来抢。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在今天的直播间里又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李想，欢迎李想。 小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李想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美食美味啊， 贪吃啊。 今天啊，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更有雅气的一个好东西。 哎，这是咱北京人挚爱。您说这个，我前两天有一大学同学啊，这个辗转反侧的，反正就回到国内之后告诉我说，我请你吃饭去，但是其他都先别弄。先上你们家给我泡一缸子好的茉莉花茶，对，喝完那一口茶之后就觉得是到家了，人的心就能定了。所以在北京人的骨子里有一种茶香，叫做茉莉花茶的茶香。什么时候能喝到这口茶，什么时候都觉得自己是不孤单的，都是和这个北京城和自己的家建立着联系的。所以北京人挚爱茉莉花，今天我就带给大家喝一回，可能平时您好久没有喝到的，小时候儿时的那个，甚至茉莉花那个记忆当中的那个传统的茉莉花茶。这个传统带有一种什么样的香气呢？带有一种冰糖式的回甘的这样香味的茉莉花茶。 是的，茉莉花茶可以说是咱们北京人的口粮茶了。 对对对， 就是说天南海北啊，各有各的茶的这个代表，就是各地喜欢喝各地的茶，各种茶，但是北京人确实茉莉花茶是大家都爱喝的，也是属于家庭必备的招待客人的典型茶。 对，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呢？有的人可能喜欢喝点茶味重的，有的人可能喜欢喝点花香味重的，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一样的，您体验体验，是冰糖甜的味道。 什么叫冰糖味呢？小的时候大家记着哈，我们喝那个茉莉花特别香，大鼻香，喝完之后嘴里都是那种有一种芳香四溢的感觉。但是这些年你茉莉花买的等级再高，你也不是说那茶不香了，可是那种魂儿不在了，味儿不在了。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现在的茶呢，去天南地北哪儿的茶都用，现在的花呢，有那种大批量生产的那些花呢，它也有香气，但是往往少了那么一股劲儿。这股劲儿来源于哪儿？来源于最传统的啊，来传统的这个料。今天我带着您回归到传统去。什么叫传统？第一，北京人喝的茉莉花茶一直是哪儿做的？一直是属于福建福州。福州有好花有好茶。第一，好花，福州啊，本身它的市花啊就是茉莉花，那个地方就是盛产茉莉花的地方。但是由于城市的这个建设啊，能种茉莉花的地方会越来越少，所以也造成市场上的稀缺。那么福州出的叫做什么呢？叫做单瓣茉莉。单瓣茉莉就外边一层，没有那么多层，就那么几瓣花。这种茉莉花呢，它的香气特别足，它的香气啊，内型的芳香物质又特别丰富，可是呢，这种花的产量会比较低，所以现在很多做茉莉花的挪到其他地方去长了，然后呢，找那种多瓣或者重瓣的茉莉，这出来量足啊，但是呢，味儿就少了那么一股魂儿。咱们今天用福建福州的单瓣茉莉，并且给您采叫呢盛夏晴日采。什么叫盛夏晴日午后采呢？就是一定得天特别热的时候。 哦， 您想福建赶上盛夏。 再赶上那个午后12点啊到2点之间，您去采那花，这时候采下来，再配有当地的绿茶。那绿茶呢，取那个芽头啊，有芽有叶的时候给您取下来，然后条索一定要是直，要是漂亮，上面还带着绒毫呢。制作完绿茶之后，茶花晚上一通花一熏制，有人叫熏，有人叫印，都是这么一个字儿啊。印制什么呢？就是把茶跟花啊骨头到一块儿，然后呢让花释放它的香气，让茶吸收它的香气，吸收完了之后这花就不要了，然后再来如此炮制一遍，机上反反复复。咱们给标准说，您要敢叫特级茉莉花的，至少得4次印制，至少了。这是咱们今天的福建磐石的茉莉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口感。那么这里面还少了一个传统的关键工艺，叫做什么呢？叫提香。 哦， 哎，4音一提5音一提，提香是什么？要用白兰花，用这个白兰花的香气要激这个茶一下，它才能够把所有的香气释放出来，您喝的时候才够香。所以这也是一道传统的工艺，只有达到好茶好花白兰花鸡香之后，您喝出那个茶来才有那种冰糖味儿的，才喝的时候那个回甘，咱们叫做甘甜的回甘劲儿，这才是好的。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这个等级的特级的福州磐石的茉莉花，特级哟。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组合的福州的磐石茉莉花茶？ 对， 主品就给您带来4罐， 每罐都是半斤的足量， 哎，2斤茶， 对，而且今天还给您再送1斤、同样的产品，一共啊，主品加赠品是 6罐，每罐都是半斤的足量，这6大罐加起来一共3斤啊。 对， 这3斤的茶，您想想，特级茉莉花茶到了茶叶铺子里多少钱啊？那今天在我们的北广售价当中，北广生活时间给您带来399元，您就可以带走。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说实话啊，您可能得了解了解，就是特级冰糖甜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啊？您要是去了茶叶铺子里，跟那个柜台说我要冰糖甜的，特级茉莉花茶，他可能不会说给您搬出来一箱一箱的，一大缸一大缸的之类的， 小罐存的都是非常少的。所以呢，如果您要喝的时候，咱们说实话，到1斤就有的地方就得卖1800的。今天399，您再走多少？再走的是3斤6罐，这太值了。而且我建议大家，好东西啊，可以跟朋友一块来分享。毕竟3斤6罐呢，留2罐自己喝，另外那个4罐啊，那就是2份茶的伴手礼啊。到谁家去？去小云那儿，哎。小云给你拿份好茶哈，烟酒茶糖，北京人的讲究，但是抽烟喝酒咱不提倡啊，对吧？然后您要说吃个糖，现在好像我怕我那指标不正常， 是， 对吧？我给你拿茶，永远送不错，到谁家都看不错，一看特级的啊。还跟大家说一点，您说这个特级茶怎么去看？第一，打开这个袋子之后，扑面而来的就是那个茉莉花浓重的花香和茶香融合在一起，香得让人心旷神怡。第二，看干茶，干茶的茶的条索一定要根根分明，一定要北京话叫做鼓里的，其实就是什么呢？鼓的、胀的，是看着就有劲儿的，里边憋了大量的内含物质要释放出来的。然后冲泡茉莉花茶，好茶不挑水温，直接开水砸就行啊，也不挑咱们说什么自来水啊，还是矿泉水，拿什么冲都行，这是茉莉花茶的特色。喝完之后，茶汤的颜色呢，稍微淡一点的呢，那就是嫩嫩的春天的那个柳树芽的嫩，黄中带绿，绿中带黄。您稍微艳一点也没事啊，颜色稍深点也一样，无所谓，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这个茶汤一定是清澈透明的，甚至里边还飘着白毫的。您在入口的时候，趁着热喝啊，您就觉得入口之后，从您的舌尖到您的舌根到您的胃当中，茉莉花的那个花香，整个一连串给您芳香开窍，而且满口生香。喝完之后，舌头底下舌下有清泉似的那种分泌津液，让您整个的口腔当中充满着一种天然的香气，喝完就是那么香，这才是好茶啊！ 没错，哎，这就是我们说的特级茉莉花茶呀。福州磐石茉莉花茶啊，主品加赠品，一共给您带来 6罐，每罐都是半斤的足量，这6大罐加起来一共3斤啊。 这3斤的特级茉莉花茶今天只要399元，您就能带走。那今天呢，给您带来这个性价比这么高哈，确实送礼也非常的合适。 是的，今天给大家一共是6大罐，每罐都是半斤的，哎，红火火的这个样子，您到哪儿去留2罐自己喝，另外呢就是伴手礼。我建议大家呢，如果您要说节能假日比较多，亲朋好友比较多，都得去的话，这个比咱这热心肠的话，您不如多订几组， 对 吧？ 这 六罐 恐怕不够了。 您拿这两罐茶到谁家去，一斤的茉莉花茶，这一看特级的，都得是照着400-500块钱的茶，至少这个茶里，这谁也不知道您是三组茶里才拿了399，100块钱出头这么一组的，留一斗自己喝。其他的呢，咱们说给您省钱备齐了，反正也得去啊，总不能这个一年，咱们说一年谁家也不去是不是？然后去的时候您拿一份这个茶过去，到哪儿都有面子，拿得出手啊。 是的，哎，所以说今天给您带来的福州磐石茉莉花茶哈，这六大罐。 每罐都是半斤的足量，这六大罐 加起来三斤，一共只要399元。快来拨打购物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